的亦已太多， 纵使我大可纵为我， 以片刻难离， 一公分可算多， 其实我未想知道谁在爱得多，愿你相信我， 明日怎样无助 我也可， 如平日大几倍爱护我，如果花开竟不结果， 都不枉往日相处邂逅，梦一同做过。 人生是条无名的河， 是被无限的酒，是不是天我 都忘？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，窗快似飞反昨日露水换泥沙，感觉像童话。天轻洒下雨，点铁石都开了花。任雨洒相恋，能天荒不老吗？与你看风光秀丽，夜了就回家，不再问其他。天只在瞬间变幻，风吹雨打，共你挽手相拥，内心不必再惊怕，互诉心意，亦不需说话，冬天也像温暖暑假。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， 到处有色彩瑰丽伴你画图画，相信像童话。天轻洒下雨，点叫路中开满花。互诉心意，亦不需说话，冬天也像温暖暑假。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， 到处有色彩瑰丽伴你画图画，相信像童话。天轻洒下雨，点叫路中开满花，为你送上幸福的脸。